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9月3日星期五，农历7月27。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北京207家市级部门公开2020年度账本，市级三公经费支出压减超过50%。 北京公示慢行系统规划，2035年将建成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 广电总局发文要求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2021年服贸会9月2日到7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 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本市昨天在各部门网站以及首都之窗集中公开2020年度市级部门决算情况。除了涉密部门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207家市级部门全都公开决算，向社会交出一份明白账本。 2020年市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3亿4000万元，比年初预算下降53.7%，主要是因为本市坚持落实中央厉行节约和防控疫情的各项工作要求，严格出国人员管理，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规模和接待标准，增加线上办公，严格公务用车购置，加强公务用车日常管理，相关费用进一步压缩。 北京市慢行系统规划2020年到2035年昨天开始向社会公示。规划提出，到2035年，慢行系统将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形成公交加慢行绿色出行模式，建成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 规划提出坚持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理念，逐步连线成网、联网成片，加快构建成网好用的慢行交通系统。 另外，慢行空间还要和城市特色空间有机融合，通过制定慢行交通组织相关管理办法，加强慢行系统秩序管理，通过多种手段减少机动车对慢行路权的侵占。 接下来关注开学季。昨天3800多名清华大学2021级本科新生报到，他们将在清华大学继续破壁追光，激扬青春理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在紫荆操场旁边的场地上，迎新的同学们举着牌子，引导新生到各院系帐篷区报到。场地上不仅有拍照打卡点、心愿墙，还有现场演出。各院系也设计了特别的迎新环节。 3分39。 求真书院其中一个迎新小游戏是数独题，看谁能最快做出来。新生们拖着行李就开始了解题， 能更快的融入进来。 探微书院的新生则是要共同在一张画上涂上颜色。新生郭一凡说：“ 我是一个人来北京的，学长们非常热情，非常感动。” 2021年，清华大学共录取本科新生3800多人。 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启新表示， 内地学生约3500人，来自全国31个省份1000多所中学，其中农村及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新生占比大概是21%，少数民族的学生占比大概是11%，港澳台学生大概是70人，国际学生呢大概是250人，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整个新生群体的男女生的比例略超过2:1，年龄最小的新生出生于2007年，是通过邱成桐数学领军计划被求真书院录取，新生中呢还有3对双胞胎。 清华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启新介绍，2020到2021年度5大学科竞赛全国决赛第一名都选择了清华大学。继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邱成桐数学领军计划录取69名学生，求真书院将通过3+2+3的本博贯通模式对他们进行专门培养。录取的学生中有来自辽宁省抚顺市第二中学的程子彤，他的双胞胎哥哥程子俊通过高考统招被数理类录取，并报名了邱成桐数学领军计划的校内二次选拔。强基计划录取学生中也不乏心怀家国的破壁少年，其中海南满分学生吴京泰选择强基计划，立志投身芯片事业。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周怡冰因被确诊为先天性颊部裂，被迫休学手术。重返校园后，他继续努力学习，最终圆梦清华，进入未央书院。 经历一次，它跟国家的很多重大战略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很希望把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结合到这方面来。 另外，今年清华大学自强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共录取426人。安徽省霍邱县第一中学的周彤高二时遭遇车祸，导致左小腿被截肢，经历8次手术，缺课7个月。他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取得了高考总分684分的成绩，还获得清华大学自强计划降40分的优惠录取认定，最终被清华大学建筑类录取。 我提供了一个留学生的宿舍，就不用上下铺，不用爬楼的那种，我可能心态就比较好吧，做自己就好。 清华大学将组织新生入学教育、迎新晚会、新生赤足运动会等，同时做好疫情防控。 英国智库泰晤士高等教育2号公布了2022年度世界大学排名结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并列第16位，这是中国大陆高校有史以来的最高排名。 今年共有99个国家和地区的1662所大学上榜。英国牛津大学连续第6年蝉联榜首，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分列第2、第3位。 北京各高校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北京一卡通公司将第一次发布集身份识别、乘车优待、市政交通一卡通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北京市电子学生卡，北京交通大学将率先试点应用。 电子学生卡是学生卡的线上形态，使用时只要将手机靠近公交或者地铁的读卡设备，就能自动感应刷卡，不需要联网，不需要解锁手机。电子学生卡从申领到充值，再到每学年的卡片延期，整个用卡流程都支持在线自助办理。 2021年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活动将于9月6号到10号举办，5天里将举办70多场主题活动。线上招聘会将为2022届应届毕业生提供12000多个岗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本届人才主题周包括一场海淀人才工作主题展，设置相约会客厅、智探园区、才聚云端3个特色专题，开展赛事路演、人才风采、专家培训等6大系列活动。中关村国际人才会客厅开厅1周年主题活动上，全球知名创新平台芬兰 Slash 将入驻会客厅。智探园区专题将选取中关村软件园、东升科技园、中关村1号等5家园区为代表，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探园和园区主题日活动。才聚云端专题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邀请重点企业共同举办人才招聘专场活动，将开设大健康产业、博士、博士后人才以及北区企业3个专场直播招聘活动，面向350多所高校，共发布12000多个岗位需求，专门助力企业招聘2022届应届毕业生。人才周还会举办第4届中关村人才创客大赛入围项目的投资路演会，大赛总决赛已经在7月下旬完成。这次投资路演会上，将请投资机构对半决赛入围以及获奖团队进行针对性的对接孵化投资落地。人才周上还将发布一个独家试点政策， 海淀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吸引海归博士回国创新创业，详细内容也会在人才周期间揭晓。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日前启动。本次大赛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都可以报名。参赛选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报名，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中午12点。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今年夏季我国北方总体降水比较多，北京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65.2%。 今年夏季北京的降水量达到 626.9 毫米，是1961年以来第三多，仅次于1969年和1994年。预计9月份华北地区的降水仍然比常年同期偏多，华北、北京多雨态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国内方面的消息，针对流量至上、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文娱领域出现的问题，中央宣传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规范市场秩序，强调企业社会责任，鼓励资本与产业良性互动，遏制资本不良牟利，抵制天价片酬，合理配置成本比例，严厉查处偷逃税行为。 通知要求压实平台责任，打击流量至上，维护行业良好生态，查处一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营销号，打击各种形式的流量造假行为，严格各类热搜榜单管理，优化内容推荐算法，加强明星粉丝团后援会账号的管理。 通知还要求严禁选用未成年人参加选秀类节目，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人参加偶像团组和线下应援活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昨天发出通知，要求广播电视行业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坚决反对唯流量论，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坚决抵制不良饭圈文化，坚决抵制泛娱乐化，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高价片酬，切实加强从业人员管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宣布开通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提供跨地区职称信息审核查询服务。目前，职称查询平台已经收录了各地和各有关部门上报的职称信息超过1200万条。用户可以通过手机12333客户端、人社部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查询。 体育方面，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昨天是东京残奥会的第九个比赛日，中国队拿下9枚金牌。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和男子盲人门球队都战胜了美国队，打进决赛。目前中国残奥代表团已经收获了77金46银44铜，奖牌总数达到了167枚，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名，英国队位居金牌榜的第二位。 二号在多哈进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首轮比赛中，中国男足在上半场2分钟内连丢2球，加上下半场的失球，最终0-3不敌澳大利亚队。下一轮，中国队将在9月7号迎战日本队。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消息，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2025年将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 北京青年报报道，第八批10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8年间825位志愿军烈士回家。 北京日报消息，多部门携手帮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全市医院都为老年人提供现场号援。 新京报评论，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为两区建设注入新动力。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6点半开始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05分左右开始。今天关注，本市保险业将建立灰名单制度，强化保险从业人员失信惩戒机制。 本市在没有交警现场执法的情况下，只通过电子眼就可以监控司机不礼让斑马线的路口，已经增加到了464个。不礼让斑马线，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罚款200元记3分。 一条斑马线如何使车让人、人守规成为共识？城市交通治理怎样兼顾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网上发生冲突时，有当事人会曝光两个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内容很多属于两个人的隐私。那么在吃瓜、被别人吃瓜、互相争执的过程中，那些曝光的聊天记录会不会侵犯隐私权呢？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2:12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地坛医院携抗击疫情新产品亮相服贸会，交管部门解读路口新标志标线作用，清华大学举行本科开学典礼。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2021年服贸会期间，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两处会场周边的部分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9月3号到7号，每天早晨8点到下午6点，朝阳区天辰东路、天辰西路、国家体育场北路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9月3号到7号，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10点，石景山区石景山路北侧辅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道路方面，国家会议中心周边北辰东路、北辰西路、科会南路、北四环路通行压力较大，会中北路、湖景东路等路段可能出现短时车行缓慢的情况，首钢园区周边北新安路、石景山路等路段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详细情况请登录市交管局官网查询。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8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午后到傍晚山区有雷雨，平原地区可能受到影响，夜间降雨会扩散到全市，双休日雨水还会频繁亮相，请关注临近的预报。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8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43，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45。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恒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异常之隔的油泵厂被拆除，居民反映拆除产生的噪音和扬尘影响正常生活。 就这么拆，这树叶都白了，从早晨7点到晚上12点了。 小区内车位紧缺，小区外空地搁置。居民建议利用闲置土地缓解停车难。 基本上就说是没有停车位，就大门口那一小点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丰台区和光里小区的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附近有一家废弃的油泵厂，今年8月中旬开始拆除，但是由于没有防护设施，居民们深受来自拆除现场的噪声和扬尘干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周先生的家位于丰台区和光里小区，他家所在的11号楼位于小区的最南侧。11号楼再往南大约30米的地方，就是北京亚新科天伟油泵油嘴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原来的北京油嘴油泵厂。周先生告诉记者，8月初在没有任何公示的情况下，和自家一墙之隔的油泵厂开始了拆除作业。随之而来的是每天长达17个小时的噪声污染和漫天扬尘。周先生指着自己手机里的视频说：“ 这是那个8月18号，你看，就这么拆， 然后这土风物价就过来了，就顺着这个风就起来了，这树叶都白了。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十二点了，没有防尘网，没有任何隔噪音设备，就这么干。 周先生表示，受到影响的还有十一号楼西侧的十三、十四、十五号楼和小区内的丰台家园实验艺术幼儿园，以及紧邻着游蹦场的北游小区，涉及人数上千人。居民们告诉记者：“ 夜场我们现在就是噪音大、灰尘大、震动，它哐哐哐。” 昨天我们去了一趟厂区，那味儿特呛，好几个老百姓跟前儿捂着鼻子就回来了。有一个老太太因为这扬尘迷了眼了，脸都肿了。你想想， 周先生告诉记者。原来的油泵厂2017年9月完成搬迁，而之前一直在正常生产，因此居民们也担心拆除过程中产生的疑似有害物质污染和扩散。为了了解情况，记者来到和光里小区和北游小区，在小区里看到施工单位在8月16号张贴的一张拆除施工告知书，显示白天拆除时间为早7点到晚8点，晚间垃圾清运工作安排在晚10点到次日凌晨6点。随后记者联系到施工单位北京市丰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亚新科地块拆除项目部，了解工厂拆除的施工手续。工作人员表示， 别的手续下来了。 别的手续是什么手续啊？ 一切手续，就咱夜晚操作的这个手续，我们正在办理。 没有就先拆上来呀、 啊？抢点工期。 大晚上还能施工呢？ 现在是城管也好，街道也好，不都找到我们了吗？我们改正一下。 而对于拆除现场应对噪声和扬尘的防护措施一事，这名工作人员表示，施工过程中噪声无法避免，但他们已经增加了洒水车，减少扬尘。 我们加了16辆洒水车。 您这16辆洒水车都在哪儿呢？ 我现在进来都2台洒水车。你洒水车里有水吗？没水了，没水加了。 随后记者联系了拆除施工单位所在的北京市丰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回复说， 这有备案呀、啊、所有的备案还有证件都齐全。 丰台区住建委工程科的工作人员则回复记者表示， 拆除不发施工许可。 关于拆除油泵厂究竟需要哪些手续一事，这名工作人员表示需要咨询征收科，但征收科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而就噪声扬尘的问题，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监测的权力已经下放。 噪声我们现在就已经下放到街乡镇了，就不在局里边了，这个权限。扬尘就是在城管。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记者联系到了属地五里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首先对于噪音肯定是责令他尽量的降低，扬尘的问题我们执法队员会全程盯上，不会说放任他自己去拆，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没有什么相应的强制措施。 街道办负责执法工作的城管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前对于施工单位的不规范行为，街道城管执法队曾多次进行过处罚，但效果不佳。 几乎天天找他们协调施工时间、施工降噪除尘，他的施工的这用的这个设备机器有些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他整个这个施工期间的洒水降尘没有达到要求，罚单也开了。他这个不算施工工地，所以不是按施工工地去管理的。 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和光里小区的居民，对方表示，9月2号下午，施工单位依然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拆除作业。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严格执法，最大程度降低噪声、扬尘污染，还他们一个清净的家园。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家住海淀区双榆树东里21号楼的听众刘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内停车位少，停车困难，而车位又集中在小区门口，车辆进出十分不便。 80年代建的吧，它原来是石油公司嘛，基本上就说是没有停车位，就大门口那一小点儿不够，给它堵上以后，那垃圾车都进不去，也出不来，垃圾车进出都不方便，所以那救护车了。 刘女士告诉记者，在自家小区的北侧有一大片空地，是多年前一家工厂拆除后留下的，但是这么多年了却一直没有任何规划，她希望能够利用这块闲置土地方便周边居民停车。 他后面啊，原来有一个青云仪器厂，他已经走了，这7、8年了，小草都现在长到大树了，能够协调好这个地儿，把这个车能停到他那个大广场上去，这是最好的了。 那么这片空地究竟由谁管理，能否用来缓解附近居民的停车难问题呢？记者首先咨询了属地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 空地呢是中航广场，就青云厂那个算是航天行业的吧，他们的自有的用地产权是归他们的，相当于说是这是人家企业自己的地儿，街道还有社区是不具有这个规划权利的，就规划使用权都不在我们。 随后记者也发函给了空地的产权单位中航中关村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情况，但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复。那么目前刘女士所在小区的停车问题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吗？中关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科长冯景林告诉记者，小区的确存在停车空间有限的问题。